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46集，审讯室。冯多把梁龙带进办公室，戴维在门外等候，宋猜坐在里面喝着茶。 看你的样子好像有很多困惑呀。 为什么会有警察？ 如果你觉得我在耍你，可以不跟我合作。不过经过这次事件，我对你很放心。 帕拉是这样，你也这样，疑神疑鬼的，是不是长辈都对手底下的人缺乏信任？ 正因如此，我才有机会成为你的长辈。 阿翔怎么办？ 他那份让冯多给你补上，就当见面礼。 好说。 那阿翔怎么办？ 早上苏青竹打开茶楼大门，赵大明白气喘吁吁地站在外面，着急地用手比划着。苏青竹表情渐渐地变得凝重，第一时间开车冲了出去。之前在茶楼闹事的毒贩正在早点摊吃早点，一抬头发现苏青竹的车停在旁边，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脑袋。 带上你的人，跟我走。 毒贩有些迟疑，却发现早点摊老板立刻收了摊，紧接着周围的商铺里的人也都走到了街上。苏青竹在前，后面跟着一群贩夫走卒。毒贩不明所以地跟了上去，一直来到华城警察局外，众人堵在大门口。 人，门口怎么回事？ 于警官早上抓了个毒贩，估计是有人在闹事。 打电话给廖警官，让他收拾这个烂摊子。 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，余生海走向审讯室，路过的警察全都向他点头致意。 恭喜于警官，6公斤，是个大案啊。 余生海笑了笑，算作是回应，转向询问进行审讯工作的同事。 到了吗？ 他说不见到你，什么都不会说。 余生海只好和记录员一起走进了审讯室。他看了一眼坐在里面的陈默，打开了摄像机。 于警官， 同伙是谁？ 陈默刚一开口就被一脚踹翻，他强忍着剧痛，一脸疑惑地看向余生海。 我三番五次地提示你不要出现，怎么就不听起来？ 我不出现，被抓的人就是梁龙。 我们抓的就是梁龙。 余生海说着又是一拳。 说，剩下的毒品在哪儿？ 我不想告诉你。 6公斤冰毒，知不知道要坐几年牢？如果你肯供出同伙，我们还有的谈。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 这是你自找的。 余生海脱下外套，连番重击之下，陈默几乎晕厥。此时余生海对记录员做了个暂停的手势，记录员立刻放下笔录走了出去。余生海关掉摄像机，换了一副神态。 这次是县城和华城联合行动，我也是临时接到通知，所以你运气不好踩雷了，我也保不了你。 那廖警官的计划？ 廖警官已经停职，他的计划有没有下文还是个未知数。 他知道我被抓吗？ 我会跟他解释。在此之前，你最好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。 于警官，你怎么知道我和梁龙一定会出现在那里？ 沉默片刻，传来了敲门声。 于警官，他的律师到了。 警局外，廖永嘉一眼看到了站在闹事人群后面的苏青竹，直接把车停在了他的面前。苏青竹上了车， 卧底当惯了， 忘记以前是个警察了？ 我现在的身份不能单独出现在这里，约你见面又很难，只能用这个办法。 沉默的情况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 不用解释一下？ 也许是我和于警官在沟通上产生了误会，所以 他是我们的线人，你必须把他弄出去。 他是我的单线线人，并不在警局线人的名单上。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让我如何跟上级解释？我会处理的。 苏青竹直接下车离开，廖永嘉看着他的背影满脸无奈。随后廖永嘉来到沙副局长办公室，透露了沉默的线人身份。 现在上面通告还没发，只要你点头，事情还能补救。 之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。老廖，你是快退休的老警察了，怎么能犯这样的错呢？ 但我口头上确实跟他承诺过，这次运毒也是我秘密安排的任务。 计划是什么？什么时候的承诺？你说的不明不白，如果每个犯人被捕后都说是我们的线人，还怎么办啊？老廖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收了他们钱了？ 沙局长， 你的难处我知道，因为太太的病日子过得很紧，审讯室里那家伙就是抓准了这一点来跟你谈条件，对不对？ 绝对没有。 只准许这次，下不为例。 沙副局长默认廖永嘉是收钱替陈默办事，廖永嘉非常憋屈，又想不出更好的理由。 其实呢，我更担心于警官那边有想法，他劳心劳神地破获了这么大一起案子，到现在还没休息过。 我是他的上级，他的工作我来做。 就算他同意，那我们警局岂不是又少破获了一起案子？ 不是还收缴了6公斤毒品吗？ 还不够，既然是线人，身上总得有几个有价值的情报吧。 廖永嘉径自来到余生海的办公室，参与行动的警察们正在庆功，看到廖永嘉敲门进来，全都识趣地离开了。 你又立功了， 只是恰好碰上。 我请示过沙副局长，他会把陈默做成线人给放了。 你怎么说服他的？我怎么跟外面同事解释啊？过去把庆功的蛋糕扔了，然后告诉他们刚抓的人要被释放，理由是为了抓住更多毒犯。 你现在的样子很像以前的我，但想改变这里抓一两个毒犯是没用的。我们的计划是唯一可行的方案。 那是你的计划，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暗夜计划的。 律师进入审讯室后，直接拿出耳机戴上，闭着眼睛在一旁听音乐。梁龙拿出几张墓地的照片，兴致勃勃地做了介绍。 这两个可以啊，风水不错，还有大巴专线，从你家可以直达这里。我跟阿维亲自去看过。 我为了救你才挺身而出的，你他妈想让我死？ 哎，我知道，所以安家费一分不少。你的家人以后就是我的家人，我替你照顾。但这次你已经出局了。 梁龙掏出一份股权转让协议。 这是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，我已经签好了，就差你一个签名。 你他妈的呀！ 陈默一把撕烂协议，对着梁龙一顿猛踹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坐在旁边的律师依旧不闻不问。 良久，梁龙推开沉默，整理了一下衣服。 你已经暴露了，总裁怕你供出我，所以决定不带你玩了。兄弟，认了吧，别为难我。 沉默僵在原地，死死地瞪着梁龙，双眼冒火。梁龙看了一眼律师，律师摘下耳机，一起开门离去。另一边，陈默家里的窗户上都钉上了厚厚的木板，张新瑶小心地从缝隙中往外望。阿喜匆忙地吃了几口早饭，背起书包就要往外走。 哎，你再多吃点儿， 要迟到了。 哎，等一下。 张新瑶从鞋盒里取出一双鞋， 把这双鞋穿上。 新买的， 补给你的生日礼物，智能防丢一键报警，全天定位。你穿它去上学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我也好找到你。 阿喜穿上鞋子，蹦跶了两下。 谢谢。 张新瑶将阿喜送到学校，等阿喜一离开，神情立刻变得紧张起来，不顾地左顾右盼，却没有发现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女人一直在盯着她。审讯室里，陈默在名单上写下最后一个名字。 这些人都跟宋才有过接触。 哎，这和你上次汇报的不一样了，好像少了个人。 少的人叫老三，他知道我和梁龙的事儿，他如果被抓，就不只是六公斤的问题了。 嗯，知道了。 你亲自去。 我的情况你应该听说了，我会把名单上报，不出意外会由于警官带队实行抓捕。 于警官？ 怎么，你对于警官不放心？ 跟你说一件事儿，我被抓的交易地点除了梁龙，只有宋餐和我知道，余生还准确地出现在那里，他从哪里得知的消息？ 你怀疑他和宋餐有联系？ 对。 不对，如果是这样，宋餐为什么拆自己的台，想要对付你跟梁龙，何必假模假样地提出合作呢？ 这个我也没想通。 廖永嘉掏出了一份线人协议。 那先把这个签了。 又是线人协议。 陈默签好字。 走吧。 陈默和廖永嘉走出了审讯室。 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？ 我跟上级说收了你的钱。 我像个能贿赂警察的有钱人吗？ 这次可以说我用了最在乎的东西换了你一命。